竹外桃花三两枝， 竹外桃花三两枝， 春江水暖鸭先知， 春江水暖鸭先知， 蒌蒿满地芦芽短， 蒌蒿满地芦芽短， 正是河豚欲上时， 正是河豚欲上时。 麦克，你怎么不跟着我读啊？ 老师，我依旧都听不懂，听着跟唱歌似的。 这不怪你，我们今天学的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古诗。 古诗？ 哎呀，慢。 古诗就是古代人写的诗，这首诗是大诗人苏轼写的。 谁能解释一下这首诗的意思？ 老师，我来吧。 这首诗的意思是 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首诗里有什么什么暖鸭，这暖鸭也是一种好吃的吧？笑什么笑？老师，暖鸭和我吃过的烤鸭是不是差不多？您看， 这明明就是鸭子的鸭嘛。 哼，没想到你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。 我的天哪， 麦克，鸭也不都只是烤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春天到了，水变暖了，鸭子会最先赶到。暖是指水暖，不是你说的暖鸭，还烤鸭呢。 小明，麦克学习汉语不久，我们要多鼓励他，可不能笑话他。 老师，没事没事，我和麦克是哥们儿。他不会生气的，是吧，麦克？ 小明，老师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今天晚上把这首诗从头到尾给麦克讲明白，明天我检查，好吗？ 老师，您放心，没问题。 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继续上课，大家再跟着我读一遍。竹外桃花三两枝， 竹外桃花三两枝，